锵锵三人行，哎，欢迎雷一老师。 哎，您好。 这个雷一老师因为这个发型的这个清奇， 对， 您现在在我们这个粉丝群里的雅号叫雷伊斯坦。 哦， 谢谢。 这头发有点爱因斯坦。 对， 谢谢雷雷伊斯坦。哎，我特意找你老朋友于世存老师。 对 啊，对啊，大家可以聊点共同话题了。 是， 聊谁了？这大事儿，卡斯特罗，90岁啊。过世 啊， 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东西方的，你看这个官方最高的这个发的唁电呢什么的，包括奥巴马，这基本上都是把他说成一个杰出人物、伟大人物，20世纪的一个标杆型的这么一个人物。 嗯， 当然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哈，但是最近的根据我对这个传播学的研究啊，我觉得还是应该从一个八卦开始，就是。这个人呐，很吸引女性。 嗯， 哎，你看有他那个著名的照片没有？ 啊、 我这几天在朋友圈。 他在美国的那个， 在美，在 但是59年什么时候到美国去访问？ 没错， 嗯， 感觉没谈什么正经问题， 嗯， 比美国总统还火，就在美国待了11天，这家伙明星美女全围在周围， 哎、有个人魅力。 我给你看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叫玛丽塔，你可以看看，真漂亮，是美籍德裔的这个。玛丽塔， 嗯， 这个卡斯特罗，你再往下看， 嗯、 你看， 嗯， 跟卡斯特罗这个生活过， 嗯， 而且呢还怀过孕， 嗯、 对，这个老太太了，现在已经70多岁了， 嗯， 70多岁这个老太太，你看还有吗？哎，你看，她、拿着她跟卡斯特罗照片，玛丽塔，你知道是个什么事儿啊？这真叫传奇，就是说，她跟这个卡斯特罗生活过吗？不是怀了孕，大概是卡斯特罗就希望维护自己的形象嘛， 对、啊， 就没让这孩子生下来。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把这个女的弄回去，洗脑啊，不停的洗脑、 嗯， 甚至不惜就是 啊， 不断的给她放婴儿的这种哭泣啊，或者这种图， 嗯、 就让她恨，让她恨，培养她恨、 嗯， 最后反而通过种种洗脑， 嗯。 刺杀卡斯特罗，让他行刺卡斯特罗， 嗯， 然后呢就给他准备随身带着毒药， 哦， 然后去，尽管那个时候这个美股关系紧张，但是说明卡斯特罗性情中人， 对， 说当年的女友来了，前女友来了，这玩意儿还得接待吧，哗接待，结果实际这个女的在半路上，这心里就在激烈的斗争，激烈的矛盾，其实有点下不去手， 嗯， 结果见到卡斯特罗之后呢。一眼卡特罗什么人、 嗯、 一眼就看出来了， 天哪， 说你是不是来暗杀我 的？暗杀啊！ 这个女的就崩溃了，你知道吗？然后呢，下边的事儿让这女的更崩溃了。 嗯， 卡斯特罗拿出手枪，交给了她， 嗯， 说来吧。然后说这个女的拿着枪，上了扳机啊，瞄准，最后扑入了哈斯特罗的 怀抱， 卡斯特罗的 怀抱， 怀抱自杀失败了。 啊， 这真的假的？ 直到你看，这现在这女的还活着，到70多岁。 这个段子我也看到了。 这70多岁，这玛丽塔还在，就是怀念着她跟卡斯特罗的。 对， 哎， 对， 你说这事儿， 这个是太奇怪了。这个就说明这个卡斯特罗还是有那种爷们儿的范儿哈，特别招女性喜欢。 哎， 但是这个也不奇怪。当年那个法拉奇采访一个。左翼的一个领袖的时候，不也在监狱里面采访，不也是爱上那个人了吗？ 嗯、女人容易爱上革命者， 哎，这个 浪漫嘛， 这个话题这个有意思，对，容易爱上 是吧？ 对， 浪漫嘛，追求浪漫。 哦、 啊， 但是他也不知道革命者带来了什么后果，是吗？ 对。 哎，这个雷伊斯坦，雷伊老师，我觉得您好像说起卡斯特罗，这个眼睛就亮了，好像您了解很多历史的细节。 我谈不上，我就是说卡斯特罗去世，你看中国的这个网民呐、啊，各种各样的反应，彼此观点完全不同的，甚至动感情。 好多网民还说了他挂了， 好、大哥， 用了这个词儿，网语。 网语包括很多很。这个古巴驻中国大使馆今天还有一些人给他献花、 哦、 那么有很多人呢是谴责他的， 对， 各种各样，就是说实际上卡斯特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他已经成为就跟中国历史有密切的纠葛， 是吗？ 你说 也变成一个符号， 我们从小、嗯、 对， 这很多人都吃过， 嗯， 至少是城里人吧， 古巴糖， 古巴糖， 嗯， 什么样的？ 黄色的，实际上就是白砂糖一样的，但是是黄色的，比较粗， 就是 一个颗粒比较大，因为就是说那时候实际上中国很困难，但是为了支援古巴，进口了大量的 古巴堂、 嗯，哦， 古巴堂。完了之后，我记得我们在小学低年级啊什么的，那时候大概正是美国什么猪湾事件这一类的吧。 对对。 啊，我们就上街啊，小孩都大人小孩都要上街，学校组织去声援古巴，哦，还有那个歌什么。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是我的家，什么？ 你还会唱吗？是怎么个调 儿？啊，大概是什么？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是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进屋，门前开红花。 听上去没一句在调上。 到后来一个是吧？ 雷老师 什么忘不了哪一天什么什么英雄的卡斯什么英我都忘了， 哦， 反正最后还是什么英雄的卡斯特罗什么打了什么， 哦， 打了什么忘不了那一天美帝怎么去过了。 那就还是 这还是这个 在中国人 就为了这个 在中国人心目中还是因为他和美国人的关系。 对， 他是对。一号的挑战，他作为挑战者一直存在，这个形象一直在。 尤其小时候， 哎，你可以看看照片，你可以看看照片， 嗯， 有访问， 哦， 访问中国， 这是他很晚了。 对，我知道，他就永远穿着军装啊， 嗯， 这是到后来了，嗯，还有没有？啊，就是你是还有一百万台熊猫彩电， 嗯， 供中国生产。那个时候就说中国人自己还不见得普及电视机呢。 对对对。 就当时就是卡斯特罗访问这个中国，然后就是说一百万台熊猫彩电，直到今天，古巴的很多家庭， 哦， 这个电视还是中国的那个一百万台彩电。 哦， 所以说起来，就是说卡斯特罗或者叫。古巴共产党和中国的关系也挺复杂的，你看那时候是那么坚定的这种兄弟般的这种什么支持， 对， 但是随着中苏的分裂 啊， 那么古巴是跟着苏联，所以呢双方又斗争的很激烈，互相攻击互相批判，所以对我们这一代人就突然之间，哎，到文革前后， 他说当年他有一句名言， 突然到文革中啊，我们的大字报小报啊什么都是骂卡斯特罗的，大概也把卡斯特罗骂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领导人呢骂得很损的话也翻译这边也都是登出来了，完了再批判他是修正主义啊什么， 对对， 卡斯特罗说话是很激烈，是能侃侃而谈的，经常一讲演几个小时，最有名的他在联合国那次演讲了四个半小时 ， 四个半小时， 创了联合国个人演讲时间最长纪录。 他一批判谁，批判谁，批判中共，批判毛泽东啊，批判人，他用的词儿都很损， 哦。对对对， 所以这边对他也不客气，双方长期就是关系非常不好，一直到80年代。 嗯， 80年代，其实现在大家还可以找出来，当时我们很多报纸上的文章什么的，因为这个当时是。中国和苏联是认为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 嗯， 那么就是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那么呢在国际上也是采取这种态度，当时那个安哥拉发生内战， 嗯， 内战就是美国包括中国是支持一派， 嗯， 那么苏联是支持另外一派，就是当时的那个我们认为他是修正主义，当时中国说啊是跟着支持那一派，那么古巴呢直接派兵，派了很多叫做志愿军或者叫志愿兵去安哥拉打仗， 输出革命，嗯， 打仗，所以中国对这个也是很反感。所以直到1979年初，中国不是教训越南吗？ 嗯， 就是啊。那么因为是越南侵略了柬埔寨， 对， 中国不是说当时呢，我们的领导人还说，越南就是东方的古巴。 哦， 对，直到80年代一直对这个，你看当时的报纸啊，你也去查它，都可以看，还有图啊、漫画呀，一直到。80年代，实际上，中古关系的改善是从1987年才开始一点一点的这个党的关系啊，或者还是通过什么参加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活动吧，在外交场合参加其他的活动，古巴主动提出来和我们的一些官员接触，我们可以，因为那时候你想，中国和很多国家已经酝酿着和苏联。改善关系了，对吧？89年不是戈尔巴乔夫访华，就随着这个大环境的变化，中古关系也在和缓下来。啊，和这里面从这个我们回顾这看出了整个国际共运，或者是中国的一些这个外交方针的一些变化。我看了这个邓小平啊也讲过，当年说九平。啊，他认为很多是 空对空嘛， 空对空， 嗯， 并且呢说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是。就是说各国有各国的情况，我们当时主要是想把自己的一种观念，革命应该怎么搞，共产党要强加给别人， 嗯， 不符合这个的，就是说他是修正主义，嗯，所以呢但是最后是中古恢复到很亲密的关系，还是 苏联解体之后。 解体。 对呀、啊，那 就是他没有经济上，他非常困难。 对， 就是中国伸出援手，这下双方就是你刚才看的那个图片。嗯， 就古巴的这个经济原来是靠苏联的援助， 对， 是吧？ 嗯， 所以到后来呢，哎，于老师，你是怎么认识卡斯特罗？ 我觉得刚才那个雷伊老师讲的这一段历史是特别重要，他跟中国的关系也是经历了这么一个反复。但是我觉得他刚才那个雷老师说那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就从80年代末开始，卡斯特罗的那个身板也开始变柔软， 对， 也开始要做一些变革。 哎，但是他们叫什么呢？ 嗯， 咱们叫改革。 对， 他们改革也不肯叫。 嗯， 他们叫更新。 更新。对， 就更新。 对。 哎，但是更新呢，到底会带来什么变化？ 但是他那个大变，我那个变化，我觉得那个变化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他允许什么天主教徒入党，是吧？虽然没有几个天主教徒入党，但是导致很多党员忽然公开了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 哎，这个有点意思。 对。还有他邀请教皇去访问古巴，是吧？我觉得这都是他开始。 而且就是，就我觉得有一点，他们去那儿，我们拍纪录片，我就发现挺有意思。这个国家古巴只有5%的人，能上互联网，能接触互联网。 对对对。 甚至你家庭还是不行的。 对。 你知道，就全国有这么几十个公共 WiFi 的网点儿，现在还有很多黄牛有那个上网卡，所以你看那街面一圈一圈一圈人，他们有时候拿这个电脑，也有现在也有手机了，有手机，但是他得到那个公共 WiFi 网点那儿，在那上 WiFi。 对， 哎，所以你说互联网无所不在，你起码等于古巴95%的人现在是在 他不在网上， 互联是在我们这个网络世界之外。 对对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其实你说起卡斯特罗哈，我就觉得呢，哎，有很多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也好，资本主义阵营也好，它可以有种种的这个说法。 对， 哎，我觉得我就像是个街上听评书的那种心态，就有点像中国说书人的那么一种心态。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传奇人物。 对， 就是你看，很多的政治上对这个人怎么理解，我好像都不太关心了。大家爱关心的是，比如说，我觉得也符合今天这个现代或者后现代世界。 对， 这个叼着雪茄 啊，传奇哈， 哎，这款是吧？ 对。 然后呢，你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格瓦拉上了时尚背心了， 对， 对吧？你可以看看关于他的这个范儿。 Y la revolución cubana seguirían luchando y seguirían resistiendo.Tal idea y nunca fue fruto de un esfuerzo, fue capricho del azar nuestro turno, pero quedarán las ideas de los comunistas cubanos. Para mí Fidel es como mi abuelito. Yo no tengo abuelitos vivos, así que él es mi abuelito. 哎，你说，最他们去过古巴的都是说，甭管怎么着，架不住古巴人民穷开心，就是 这种拉丁族的有 加勒比海， 对 吧？他就穷的叮当响，但是就 是 说，每到下午几点，收音机一放，那男女老少放下手头活就在这儿横横他跳舞。而且你知道有一个，你说这个更新，很有意思。卡斯特罗自己曾经在一次讲话当中，他甚至就讲到，他说。我们啊，为了维持我们这个经济，就是那意思不崩溃啊，我们不得不搞出一些个旅游区。他说甚至这是让我们也不太愉快的，我们的这个女人等于也做这个妓女，对吧？但是她服务的是外国的这个旅游者。 对， 他那意思就是说这事儿我也不爽，可是呢现在这个经济似乎是我们不得不设出这么一块招待外国人的这个旅游区，他在讲话中就讲过这个类似的意思， 就是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这个理想主义者呢，始终还有这个现实主义的成分。所以你看，他91年就是九几年啊，访问中国之后，他了解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多么大的这个进步吧，经济。所以他后来就是你说 跟他后来他们85岁的时候把权力交给他弟弟劳尔，对吧？但是劳尔进行的这些改革或者叫做更新，必须得实际上得经过他的首肯， 对对对， 但是还是进行了一些改革。你看和我们最开始的改革在大的方向上的一些做法上有相似之处。我特别注意到，他们也就是说，从前很贫穷，一切都是计划经济，每个人是按照计划供应的东西。但你让外国人来，跟我们改革开放之初一样，那么多外国人来了，他怎么买东西？你都是凭计划供应的。他设计的跟中国，实际上我觉得是跟中国学的。中国当时正面临着那个状况，每个人都是凭票，拿货币拿钱再凭票，你去买两块肥皂，你去买多少支布。那外国人来了，他买各种烟啊什么怎么办？你不能限制他呀。那就你他随便买，你计划经济又打乱了这个了，怎么办？当时中国就有一种叫做外汇券。和人民币的比值是1:1，但是拿外汇券，外国人拿美元，比如说1美元，打个比方说换6块外汇券，跟人民币是等着。但他这个外汇券呢，就可以购买任何东西，就不受那个计划的控制。 你说在很多商店都这样，可以。 事实上导致了外汇券它实际上比人民币要高。在黑市上， 对，就是人民币买不了很多东西，但外汇券可以买。 所以你看，古巴现在也有这个，虽然和咱们的外汇券有所细节上有所不同，像他现在也这个东西，他也是很多东西，我觉得他在跟中国吧，或者不叫学，叫做借鉴中国的经验，他也这个，所以他们去古巴旅游的就是说，古巴人现在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就像咱们叫外汇券。那时候我记得在北京打车，那时候打车很贵的，有很富的人打起，出租司机是很富的，那最好的，你没外汇券，有的我就不拉你。 但是现在也有人说，就说你以为古巴会慢慢走出一条中国类似中国的道路吗？ 古巴 恐怕是过于乐观。不一定。 不一定啊。 就是、很多时候，你比如说美股之间的这个谈判呢，很多现在都是空头支票，并不是像咱们想象的那样贸易解禁呢，恐怕还遥遥无期。而且两国之间有旧账要算。就是说，他有一些个旧账，就比如，就比方说，当年租借这个关塔纳摩，现在美军军事基地，这个什么租金呢？怎么算？包括古巴当时国有化，就在闹革命成功了嘛，夸一下把美国公司在古巴的公司全收了， 对， 全没收了。所以这个双方之间谈判呢，现在还有这个旧账要算， 那就看双方能不能有大眼光。你想，中国革命之后，1949年之后，也是把外国的公司啊，就是。 不承认， 但我觉得 最后 古巴还是船小嘛，船小还是容易掉头。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一点。而且毕竟他的这个我们说的更新的政策，已经在卡罗罗生前就已经那个了，已经把这个口子打开了嘛。就像我们很多人讲的，这个口子打开了，它就很难再合拢、再收回来。 当然，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人们，我发现今天的人呢，要不说是个什么年代呢？就是个讲人格魅力的年代。 对， 咱们大家说一个人的时候哈，不大谈他的左和右。 对， 就是说，哎呦，这个人，比如说跟老美干了一辈子，对吧？熬走了11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不是，克林顿有个段子特有名嘛？ 克林顿非常当时我那个书里面有用过， 在网上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是总统，我上小学他是总统，我上大学是总统，我结婚他是总统，我当了总统他还是总统，我不当总统了他还是总统， 对， 就熬走了11个美国总统。 对， 不过就是也有些人说了，说哎。你说他什么熬了11个美国总统？这就是在美国离那个美国只有最近两百海里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 说美国要真是霸道，美国要真是弄了你。 对，没错，分分钟的事儿。 说是什么古巴有他的博物馆，暗杀卡斯特罗博物馆。 对， 说是有算暗杀 六百多次。对， 一辈子躲世界上躲过暗杀。最多的包括玛丽莲塔，这个靠着人格魅力是吧，躲过了暗杀。 对， 但是这玩意儿，我总觉得是传说成分居多。 传说肯定是传说，不可能有那么多次暗杀活动。 你比如他编那段子，就是说，哎，有一次就是说什么功败垂成了，就是说发现各种不是派美女暗杀不了他， 最后就说派记者化妆成记者摄影机里， 对对对， 安装，哎，就是利用他一个什么弱点呢？利用他演讲后超长时间，他这个最长记录好像有7-8个小时。这个人的话， 是是是， 这个人中医来讲是元气很足的人呢， 对，亢奋的不得了。 你知道我就是这个，就是如果睡眠不好，就是讲几个小时的话 啊， 我有时候晚上都会心动过速 啊。 这个 好像现在演讲最长的是那个查韦斯。 哦， 8个多小时，8小时40分钟还是多少？ 这些人都有表演欲啊，都那么有表演欲， 就是这种革命者的这种生命能量，他们是一种类型。 对。 然后呢，就是说那俩什么中央情报局派的都准备好了，结果哎，他讲了都讲了5-6个钟头了，怎么还没开枪呢？说说好，说这事儿还有这种意外呢，说是那个那俩间谍那俩刺客呀，临那个演讲前半个小时啊，闹了阑尾炎了，说拉肚子，去不了了。哎，这都说是他这一辈子的传奇。 对对对 对。 但是，你觉得你对卡斯特罗有感情吗？你们这一代人， 有人有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跟格瓦拉，卡斯特罗跟格瓦拉的这个关系。 对对对对， 于老师有什么了解？ 对，是有人问过我这一段，我还不太清楚，正好可以问一下雷伊老师。就是当年他们一起创业嘛，打下这个江山，但是格瓦拉却中途去走了。 就是。 而且他们俩的理念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就到后来有些分歧。就这刚才我讲了，就是这个卡斯特罗始终还是有现实主义的一些成分更多一些。 格瓦拉 更浪漫，更浪漫，尤其是格瓦拉到后来了，当了银行行长。银行行长按照道理说应该是最理性、最精细的计算，斤斤计较，这个经济哪怕是计划经济，你得锱铢必较，很科学的计算呢，哪儿什么货币流通啊，要发放多少啊，哪个行业应该有多少啊，格瓦拉那种浪漫的。 他就是根本讨厌钱， 他就讨厌钱啊！尤其是他了解到，他觉得共产主义就应该是人人这个奉献 啊、 人人奉献。 那他讨厌等级制， 讨厌 官僚制 呢？觉得是呢， 对， 应该大家还会恢复到战争年代打游击，所有的社会都是那样，大家 同志关系 那种。一种军营化的管理啊，医生命令大家一起， 然后干 废除货币，会出这个实际上是跟卡斯特罗是有 分歧的， 分歧的。 那么呢，正好就是玻利维亚哪儿不是在那闹革命啊？ 对对对， 他觉得我要去支持。说到这个格瓦拉，又可以谈到和中国的关系。 对对对， 因为我们也是经过文革的这个，你看文革也是。中国对格瓦拉也是批判的， 是是是， 因为觉得他也是跟着苏联啊，跟着卡斯特罗啊，这个、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说法是什么呢？他不是在玻利维亚打游击， 对， 打游击最后被抓住了，被枪毙啊什么的，说他单纯军事观点，军事冒险主义，没有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建立巩固的农村根 据地，对。 这 有意思， 这有意思 啊！当时也是把格瓦拉作为和这个什么修正主义啊什么一起来， 也是个反面教材 啊。 所以你 这个很复杂，这个历史 你这甚至 不是那么简单。 你甚至这样让我想起当年这个那个导弹危机，古巴导弹危机， 对， 1960年的时候发生过这个惊魂11天还是13天， 对， 世界在核大战的边缘嘛。 对。 然后这个卡斯特罗让苏联把导弹布置在古巴， 对。 然后当时肯尼迪总统发表最强硬讲话，表示不惜跟苏联核大战， 对。 然后最后苏联先怂了，就把这导弹 撤了， 然后甚至接受美国的这个船对船的检查，就是不是真撤了。 对， 然后那个时候中国就批评苏修，苏联就说你这些事儿啊，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这个记得那时候有意思。 对对对对 对。 所以你看，古巴这个小国，它其实曾经牵扯的是冷战两大阵营之间， 没错， 一个枢纽。 对对对。 而且真的就是在老美脚底下，眼皮底下。 对对 对。 对， 而且他也把20世纪的一个革命的主题，他也诠释的很有意思。 对对对。 是吧？一个格瓦拉，一个卡斯特罗，正好是也是两极，一个是要现实主义。一是要更加浪漫主义，更加要把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专政到底，或者说革命到底的那种劲儿。 我听的就是格瓦拉当年当国家银行行长的时候，要去接见外宾，没表带， 对， 他一老同事把表送给他戴手上，后。 后来不还了，就给了张纸条，说古巴国家银行感谢你的捐献。 他就认为 根本不要保私，不保私。 这个有个图片我特别喜欢，你们好像没有弄出来，就是卡特罗在克里姆林宫跟 哦抽烟 ，对对，身上戴两块表， 对， 戴两块表， 哎，这， 而且那个赫鲁晓夫。瞅着他也无可奈何，他在那点烟嘛。 后来在网上有人说， 高娃顺来的那块表， 专门有人现在会在网上鉴表嘛，说那两块表都是劳力士。 劳力士。 哦。 现在网上也把那个卡特罗称作表叔。